咨询的休息。其实今天多半还是考阿含经，不过已经可以找到一些大乘佛教的颂赞的道理。 没有，那还靠近。 最后一次拜土公，听不到人，几次一口气走。 五啊五啊， 还是没有。 五五五五 五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那简单的说，虚无执行观就是考，有没有了？ 有。 怎么修？像那个没有了，有了，没有了，有了。 萨玛丹前故事，这是很有名的萨玛丹前故事。要不要我讲一点点？有的时候讲一些丹前故事，对我们的咨询观的了解有帮助。那个萨玛，它是一种咨询的榜样。咨询最厉害。那其实这个萨满就是佛以前菩萨的时候，他出生在那个强达拉的家。强达拉是什么？那些 outcast。印度社会有四个阶级，对不对？哪一个四个阶级？Brahmin、Kshatriya、Vaishya、Shudra。那他们比 Shudra 还低，所以他们现在还在印度那些擦干净厕所等等那些工作，就是那些强大。现在强大了，不会教他们强大了。如果你教他们强大了，他会告你。印度是民族主义，所以教他们 Dalit non-privileged caste。我在印度是招呼那些人，他们变成佛教徒，所以我们给他们免费教育，这样他们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那个佛就出生在那个强大的家，他有两个他的父母，他们也在森林工作，找什么阴阳，然后埋在石墙什么。不过他们欠劳，丢掉他们的眼睛，什么都不会看看，所以他们住在森林里面的萨玛就招呼他们，到处找水果，喂他们。那两个瞎子就完全靠他，没有他，他们不会过日子，对不对？因为什么都看不到。那他招呼他们，同时他有那么大的执行官，所以所有的森林的动物都来，他们也帮助他招呼他的父母，因为他的执行官那么厉害，所以猴子也带点水果给他们，一天那个国家的国王，他来猎，在森林里面，因为那个萨玛他是穿在森林里面，他穿那个鹿的衣服，所以他像他是鹿，所以他那件那个时候他要找水给他的父母，他 死了。 嗯。 那很，然后他去看，他看他没有杀戮，他有杀人。 嗯。 所以因为那个国王，好像他是阿难多。所以他很惭愧， 嗯， 那他找那个人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他很年轻，他要告诉他的父母。那附近他又找到他的父母，他看他们是瞎子，他们带他回来， 嗯， 所以他非常难过。所以他也开始招呼他们，他想，这是应该的，应该留下他们的儿子。那在印度，大家知道萨迦，萨迦是谁？印度吧，三十二天，他看那么。小的儿子，那么好的国王，所以他想办法，所以他想，然后他想以后那个在南传佛教也是讲释波罗蜜，有没有？在释波罗蜜里面有。一个萨迦波罗蜜，萨迦波罗蜜是坚地波罗蜜，也有一个阿迪塔那波罗蜜，深阶波罗蜜，所以那个他就做深阶波罗蜜跟坚地波罗蜜，说这个。小的孩子他什么终身都没有杀，他是无辜，因为国王没有杀他，他没有故意的杀他，所以因为这个真谛让他活的，他这样求，那结果那个萨玛打起来，那再继续招呼他的母亲，阿难达他就回他的宫殿，继续做国王，那个萨迦帮他们玩，就是萨玛家的。那个那些比丘他想，因为那个。萨玛他纳税的时候他没有正念，虽然因为他的执行官那么厉害，所以不可能有什么武器能够害他，不过那个时候他没有正念，所以结果他有事，所以虽然他的功德那么大，他还会丢掉他的正念，所以他会被杀，那他这样说，所以他说那个执行官是最深的孤行，如果你能够保持连续不断的执行的正念，是不可能什么武器还是火还是毒能够害你，因为这个萨玛他不但那个生命，他很多生命有时候执行官，所以其实什么都不会害他，不过那个时候他纳税的时候他 他没有成烟，他想别的事情，那就背下了。那西比丘这样讲，给那个国王，密令的国王讲，所以我们现在要看怎么修metta孤心，好不好？如果沙弥有这样修，他不会得下。怎么修 metta cha sa pa ro ka sa ni ma na sa pa ve ya pa ni ma na u ta a do cha ti ve ya cha sa pa da pa ve a sa pa da let sorts of boundless love pervade the whole world above, below and across without any obstruction OK, 这个意思清楚。Without any hater, without any enmity. Asampadam aveiram, without hater. Vomaniyo aveiro homi, avyapaja homi.Without any enmity, na, 我们可能明天还是要可能继续修，不管先至后天还是明天下午看一看，我们就要学怎么扩大所缘。这里是简单的方式扩大所缘。上下，我们有没有修那个眼睛？上下，然后随方向，就是释放里面，释放里面要修那个没有限制的爱。管理就是意思是所缘破坏限制以后所缘变成一切众生没有例外我们的那个自信观是说明什么是没有例外大的小的出生的还没有出生的在近的地方远的地方能够看不能能够可见不可见的那现在那个孤心的部分，什么是孤心的部分？提达加拉尼西诺瓦萨亚诺瓦亚瓦达舍比格达米多，埃塔萨蒂阿迪提亚布拉玛埃塔比哈兰伊达马胡。什么意思？不管他是站住还是。坐坐还是静心还是单坐如果他的有他还有戒心就是如果没有睡觉还是做梦他要有阿迪塔那神戒留在这种国大殊愿无量的自性观在自性观包括一切众生他要用戒心招呼他们好像母亲自己的一个儿子这是他的身戒那如果他是留在这种身界那是比如说不可能他会被什么武器还是毒还是火会害他是不可能的 这是他说最厉害的故事，这是如果能够这样修，那结果自然如什么无间定。昨天我们有讲过无间定、初步定，是无间定第一，它是自性观念第一，所以佛教它那些最深的道理，它也有能力练，叫天人，叫舍利弗，智慧第一，叫大空的法门，对不对？那什么是无真？昨天我不会记得，现在我记得。Sukham Vinishchayam Katva Adhyatmika Sukham Anuyunjaya Loka Nirutim Na Adhivaseya Na Usadeya Na Apasadeya 这样是说明无间地，无间地就是如果这样修能得到无间定，在十方里面找不到什么敌人，在十方里面就不可能可以起任何的嗔恨心。意思是Sukha Vinishchaya Katva， 他修行人如果他要修自性观，他要修无间定，自性观就是如果成就变成无间定，他要 Sukha Vinishchaya Katva， 他现在先要决定什么是真的快乐。爱是真的快乐，他要在心里面决定。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决定？因为他有经验，他有做很多种快乐的经验，在所有的时间的快乐，爱的快乐是最深。最圆满，所以苏康文尼山卡多，他决定这个快乐是一起办。是第一，日本人最喜欢一起办，一起办。所以他决定这个快乐是第一，自信的快乐是第一，所以他 Sukham Anuyunjaya， 他就 Anuyunjati 叫做他，这是道别一切的输赢。什么是 Anuyunjati？ 就是修行有功，就是阿耨多罗蜜，不容易翻译。Yoga 是东洋的根，好像 yoga 就是合起来，阿耨就是靠近，所以它跟一切相似，对不对？那这是有功在修行，所以。苏克安尼这样，他跟真的快乐，这个维系的自信的快乐相应，就是这个意思。然后 Janapada Niruti na Adhivasaya. Adhivasana 就是那个执着。Adhivasana 他不执着。Janapada 就是人家里面Janapada 是像前世有人住的地方叫 Janapada。Jana 就是人民 ，Pada 就是所以哪里人民老百姓住那叫 Jana Pada。Jana Pada Niruti na Adivasaya 他不会。如果他有界定什么是真的快乐，自信的快乐是真的快乐，他不会执着那个。老百姓所相信的概念，老百姓不了解唯心的快乐，所以那乌萨德呀，那阿巴瓦德呀，所以他不会乌萨德呀，他不会执着，也不会集结，因为他了解这个。最维系的快乐，这是苦行。你留在这个维系的快乐，就是苦行。不管什么是，站坐、静心、坐坐、单坐，是说明什么？在佛教里面，无间修行。成功修行，成功这个唯心的快乐，要无间因中，对不对？萨格当萨格调，如果能够萨格当萨格调，无间因中，那就可以修下去。如果不能够无间因中，就很难修上去，很难成罗汉，很难成佛。那意思是，他决定，像苏布提，他决定这个自信的快乐是最维系的，他要跟这个快乐相应，他要给一切众生，苏布提。注解是说明是不对，他不会受不舍之的供养，如果他先没有入自性定，他不会受连一分一秒他入定，那再受他的供养。舍利弗怎么受想灭定，再受人家的供养，一下清楚，入一下清楚，这样那个不识字的受要受的功德就也无量，因为受不识的人也是功德无量。所以如果能够这样修，那虽然还是在这里，那他已经住在房间，在最高的天堂里面，虽然还在这里，如果他这样升阶跟这个唯心的快乐相应，那他已经到天堂去了，这里在天堂，在天堂里面没有苦，不过还是有无常，无常就是苦， 所以最后的部分是说明回旋，很简单，不然只能够上天堂，为佛教都上天堂还是不圆满，已经很不错，不过不圆满。为什么不圆满？有所也能够抓，那就都是在无常里面。所以在印度，在佛教里面，所言叫阿兰巴那，阿兰巴那的意思是你能够抓心在上面，如果能够挂心在上面，那就是无常。什么是超越无常？空无相，无缘，超越无常。什么是声闻？修行跟菩萨修行的不一样，一切是不论是说明，大声转念论是说明等等。什么是跟我们的metta的修行有关系？哪里有不一样？声闻对无常的概念跟菩萨对无常的概念哪里又不一样？一定要思维很重要。请问怎么入涅槃？他思维无常，那因为思维无常，所以无常是因为有相，对不对？因为他思维没有相，那哪里有无常？哪里？你好像不是很清楚，什么问题？有相才会有无常，没有相那有什么无常？你没打？无常看先无常就是生灭，然后看不到生只管灭，然后心转到没有相的境界，这是声闻的修行，对不对？所以他能够体会超越无常的境界。那什么是菩萨的修行？一切是典论之说明。例如，加油，加油！为菩萨没有相除了真如以外，除了真如以外没有什么相，这是菩萨的修行。跟我们的自信观也有关系。所以为什么关系跟自信观？如果是修这样，那你就不会去嗔恨，对不对？不会去那个，不过菩萨没有问题。为什么他去嗔恨，在厌世的心，厌世的心就是真如，所以他不受烦恼，这是大秘密。所以嗔恨好像嗔恨，不过不是嗔恨，因为它出现在 原始的心，本来的心， 嗯， 本来的心就是真如， 嗯， 法心。所以我们有讲过菩萨能够杀人，嗯，不过没有业报，为什么他杀人的时候依照阿毗达摩不会杀人，如果你没有嗔恨，不过他让这个嗔恨出现在本来的心，没有分别的心，真如心，所以菩萨可以生气，不过不是真的生气，菩萨可以执着，不过不是真的执着，是表演，表演生气，表演执着。依照大乘佛教，佛他的化身就是表演，来教我们顿根的众生，这个也是一个方便看法而已，你不要执着，如果执着这种概念那就很危险，不过有道理，一定要了解为什么，那都跟我们讲过的道理，非安利地，心里面什么都不会安利，如果你让感情出现在这个非安利的心，那就超越嗔恨，超越贪欲，你表演嗔恨，表演贪欲，来度众生。那好，那现在智慧的部分，这个智慧我们一定需要来成罗汉，来成佛，这种智慧还不圆满，一定要了解，所以我讲那些道理，成罗汉是圆满，什么最简单的那个定学的说明是最长，因为在自信定的部分是最重要的，不过我们有说明，为菩萨是无量心的所言，是无漏，无漏就是真如，为声闻这样，这也是说明不要太执着，不过这个说明很有用，为声闻是有漏，所以要加一个四念处，才会变成无漏，丁加安努巴格玛 ，not falling into error。那这个翻译不是特别好。滴滴叫做见，滴滴加安努巴格玛，他没有任何的见，其实有的时候他们翻译他 超越不增减。 嗯。 不过意思其实是他什么减都没有，看涅槃那要是还要什么减？ 嗯。 对不对？ 嗯。 他超越增减跟不增减，增减是时间的减。 嗯， 是在哪里？在无极，没有山，没有不山。所以超越见，达摩巴丹法祖经说罗汉没有希望。他有杀他的父亲，他没有希望。罗汉，谁是父亲，谁是母亲？唐尼，唐尼是父亲，钱塘是父亲。所以他没有希望。现在打涅槃经，为师很重要，打涅槃经，慧寂法师特别赞美。大涅槃经跟戒旋律经，大涅槃经说佛所依是所有的法的根本，萨贝达玛禅的目的卡，依是一切法的根本。那里面阿含经里面是说罗汉没有依，依就是等于，大涅槃经说菩萨一定是依，因为依是一切法的根本。菩萨要得到什么？一切种子，所以他一定要修一，如果没有一，那他怎么能够成功？所以很有意思，看不同人的看法，对，和他们在一起会发智慧。智慧是在看不同人的看法，都有他的道理，对不对？可以，佛可以用随缘，不同人的看法来教不同人的人。那这是大乘佛教的好处，可以用很多不同样的看法，没有矛盾。所以你定下阿努巴格玛，他有超越所有的见，有无，像不像，等等，所以它是无极。希腊娃，它有 皆解脱身，对不对？所以他不会真的犯戒。舍利弗有的时候穿衣服马马虎虎，小少女提醒他，你不要这样穿衣服，要慢慢的啦，慢慢的。那舍利弗读音就没有声，不算犯什么戒。对接要有智慧，你听禅法的那西勒瓦达萨内那三班哦，什么是达萨呢？中文也翻译滴滴为尖，也翻译达萨那也为尖，所以中文的翻译有一点乱。达萨那就是智慧，那智慧有两个方面，直跟坚。达萨那跟雅那。戒是已经一切是第六次说明，直雅那就是综合。很多法在一起，了解他们的互相的关系，综合之，见达萨那是别之，那这里达萨那，达萨那的上半部什么的意思？他能够直接观，直接观就是达萨那，别观，什么是别观？直接观涅槃，他们翻译为 inside， 可以，当然可以这样翻译。不过 ，an inside 翻译 vipassana， vipassana 叫做什么 ？v 是什么？分别。passana 是见有分别，详细的分别。前经讨论是说明详细的分别就是。Vipassana， 不过他们翻译 Vipassana 为 insight， 这里他翻译 Dasana 为 insight， 那不是理想，当然跟 insight 有关系。Dasana 就是别智慧，直接观什么？特别的一个东西。一定是这样，他直接能够体会，这是达萨那。没有什么疑惑，没有什么别的看法，只是这样。如果你能够这样看涅槃，那就没有什么疑惑，对不对？达萨那那三班哦，伽玛苏比那亚盖达姆，什么是伽玛？无意，伽玛苏比那亚盖达姆，他观意无意，没有什么执着，观意无根的所以没有什么执着，无根的所以。无意，班下伽玛， 结果拜拜轮回家那一家都搞到这样不能来弟弟他不会再来如妈妈的肚子对不对他不会出现在重复出现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来能够出现在妈妈的肚子里面需要什么鱼没有鱼那不会出现在妈妈的肚子里现在先问到不要鱼菩萨到一定要鱼为什么他要出现在越来越好的因缘来度众生所以大圣那个阿楞伽大圣庄严论是说明这个自性观的所言的第一好处就是能够出现在好的因缘度众生还有提到四个好处隔天我们可以研究讲菩萨道不过第一好处是因为他的意他出现在越来越好的因缘来度众生所以渐渐跟弥勒菩萨在一起多半菩萨要出现跟弥勒菩萨在一起听他的话对不对布达高沙他先亲近道用最后他说因为那些功德他要出现在杜西达听弥勒佛的法所以菩萨用意来度众生罗汉放下所有的意因为他没有希望对不对他又杀他的母亲他又杀他的父亲那没有再来一定要智慧来配合两个看法两个看法其实没有矛盾这是佛教的伟大可以看从很多种不同样的看法那今天这样我们又结束自性经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自性经Peggy是他的呀， 他是大乘佛法，他不是南传佛教。 达赖喇嘛是达赖喇嘛，每个人有他的遗嘱，什么问题？ Trayaya Namo Arya Avalokiteshvaraya Bodhisattvaya Mahasattvaya Mahakarunikaya Om Sarva Payeshu Trana Kalaya Tasmai Namaskritya Imam Arya Avalokiteshvara Tava Nila Kanta Namo Hridayam Avataishyam Sarva Artha Sadhanam Shubham Ajeyam Sarva Bhutanam Tava Marga Vishudakam Om Tat Yatha Aloke Aloke Loka Mati Atikrante Hare Maha Bodhisattva Smara Smara Hridayam Kuru Kuru Karma Sadhaya Sadhaya Dhuru Dhuru Vijayante Maha Vijayante Dhara Dhara Dharayantreshma Chara Mala Vimala Amala Mukti Ehi Lopeshma Raga Visham Vinashaya Dvesha Visham Vinashaya Moha Chara Visham Vinashaya Khuru Khuru Mala Khuru Khuru Mala Guru Pare Padma Napa Sara Sara Siri Siri Suru Suru Bodhiya Bodhiya Bodhaya Bodhaya Maitreya Nila Kanta Darshan Prahaladaya Swaha Mahasiddhaya Swaha Siddha Yogeshwaraya Swaha Nila Kantaya Swaha Padmahastaya Swaha Chakrayuktaya Swaha Shankar Shuddhanya Bodhanaya Swaha Vama Disha Stita Krishna Jinaya Swaha Vyagra Charma Nivasanaya Swaha Namo Atma Trayaya Namo Arya Avalokiteshvaraya Om Siddhyantu Mantra Padaya Swaha 现在发给你的各位我们亲亲Om Namo Bhagavataye Arya Pragya Paramitayai Arya Avalokiteshvaro Bodhisattva Gambhiram Pragya Paramitacharya Charamano Yavalokayatisma Panchaskandastam स्वभावशून्यान् पश्यति स्म इह शारिपुत्र रूपं शून्यता शून्यता एव रूपं रूपं न प्रीतक् शून्यता शून्यताया न प्रीतक् रूपं यत् रूपं सा शून्यता या शून्यता तत् रूपं एवमेव वेदना संज्ञा संस्कार ज्ञान इह शारिपुत्र सर्वधर्म शून्यता लक्षण अनुत्पन्ना अनिरुद्धा अमला अविमला अनुद्धा अपरिपूर्णा तस्मात् शारिपुत्र शून्यताया न रूपं न वेदना न संज्ञा न संस्कार न विज्ञान न चक्षु श्रोत्र गान जिह्वा मनांसि न रूपशब्दागन्धारसास्पर्शव्यां न चाक्षुविज्ञानधातुर्यां न मनोविज्ञानधातुं न अविद्या न अविद्याक्षयोयां न जगामगनं न जगा मगनाक्षयो न दुःखसमुदयं न ज्ञानं न प्राप्तिं न प्राप्तिं तस्मात् चारिपुत्रा प्राप्त्वा बोधिसत्त्वस्य प्राज्ञपारमितमाश्रित्या विहारति अचित आवारणा चित आवारणा části. A prostu Vitoria Satikram po Mishka. Nirvana Prata. Prijetno vělosti ta sarva sambudha právě právě mýta váše dňa a nýta. Samyak sambudin, aby sambudha. Tasmá žádavya právě právě mýta maha mantra. Anutara mantra, sama asama mantra, sarva dukha prashamanam satya, amitya dvad prajya paramitana, ukto mantra tadyatha, gate, gate, para gate, parasam gate, bodhisvaha, gate, gate, para gate, parasam gate, bodhisvaha, Gatte, gatte, para gatte, parasam gatte, bodhisma. Sadhu, sadhu, sadhu.